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7月20日，星期二。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北京从今天开始启动12到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 北京2021年积分落户人员今天起可以办理户口手续。 河南多地遭遇强降雨，导致北京地区多趟列车晚点或停运。 世界首套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今天成功下线。 大使女儿遭到绑架，阿富汗召回驻巴基斯坦外交官。 好，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启军，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刘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现在天气总体还可以，因为下午呢有局部地区出现了阵雨，而且呢短时雨强比较大，只是因为降雨时间比较短，雨量并不是很大。前半夜呢应该是在10点钟之前，应该北京还是比较消停的，基本上没什么降雨天气。不过呢现在北京的周边还有对流云团发展，不断的向北京进发。那么呢最早也得10点钟之后，北京呢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天气。这种天气呢一直会维持到这个后半夜的4、5点钟。整体来看呢，它这个下雨时间比较晚，对大家的出行并没有明显的影响。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23度上下，不过呢能见度是比较差的。大部分地方能见度应该是2到3公里，东部南部地区1到2公里。所以明天早晨出行的朋友，因为刚下个雨嘛，可能路也比较滑，能见度比较差，驾车出行一定要控制车速，以确保交通安全。明天上午呢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中午之后天气逐渐转阴，会给北京带来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这次雷阵雨呢应该是雨量平均来讲还不会太小，局部地区呢恐怕雨量会更大一些，有些地方出现短时强降雨啊，或者是短时雷雨大风啊，山区出现一些冰雹，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明天下午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雷防雨防风。明天就是这样一来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就不是很高了，预计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虽然气温不高，但是空气湿度非常大，平均相对湿度恐怕也是在80以上，所以呢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出行的朋友还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几天呢天气都不会很消停，22号23号啊，这个天气都会有雷阵雨出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是分散性的雷阵雨，那么呢出现时间地点都是不定的，只有大家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信息。主持人， 好，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好的，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我们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7月19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7例，本土病例8例，都在云南。 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一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9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8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据报道说呢，新增的8例本土确诊病例当中，7人在瑞丽市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当中发现，1人呢是在陇川县的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当中发现的。新增的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是在陇川县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当中发现。 通报指出，新增的4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近期居住在缅甸，7月12号到7月18号分别从陆路入境。截至7月19号24点，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259例，无症状感染者27例，都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 北京从今天开始全面启动12到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包含在校学生和非在校适龄人群。具体的时间安排呢，是今天启动高中阶段，也就是15到17岁人群的接种，而8月初开始启动初中阶段12到14岁人群的接种。 在校学生按照高中、含技工学校、初中、特殊教育学校的接种顺序，有需安排12到17岁在校学生集中接种，各区以学校或学区为单位开展组织工作。 非在校12到17岁人群按照就业和非就业安排接种，16到17岁呢，就业人群是由各行业主管部门与各区协同配合，组织到指定的接种点进行疫苗接种。非就业人群含12到17岁出国留学人员，由所在街道乡镇组织到指定接种点进行接种。 据了解，这次12到17岁人群所用的新冠病毒疫苗是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可用于这一年龄段人群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包括国药中生北京所和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接种新冠疫苗之前呢，家长需要了解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相关知识，按照学校或相关部门的要求，为儿童带好相关的身份证件，认真阅读并且填写知情同意书，提醒孩子当天穿宽松的衣服方便接种，前往接种门诊时需要佩戴口罩。 到今天中午12点，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615.35万剂次，累计接种1862.06万人，其中1764.34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人群新冠疫苗第一剂接种率达到95.63%，全程接种率90.61%。 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批准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紧急使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了3岁以上。北京市下一步将会结合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人群特点等情况，按照国家统一安排开展3到11岁人群的接种工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新闻2021，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优化外籍法律高端人才来华审批流程，将所有律师类审批事项办理时限大幅压缩50%，提出打造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北京市发改委、市司法局会同市人才局、市公安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等有关部门近日共同研究制定了北京市关于改革优化法律服务业发展环境若干措施，今天正式印发。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发回的报道。 本市律师事务所数量以及非诉讼业务办案能力居全国首位。截止到2020年底，本市拥有律师事务所2887家，律师队伍超过3.7万人，约占全国律所和律师总数的8.5%和7.2%。而且，北京有170名律师入选全国1000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单，涉外业务布局走在全国前列。在两区建设重大战略机遇下，若干措施从优服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促发展、提高国际化服务能力上都给出了新举措。北京市司法局律师工作处副处长周凯举例说， 我局修订了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将律师类的审批时限压缩50%，区局的20日压缩为10日，市局的10日压缩为5日，大幅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推进简政便民行动，律师在申请律师事务所设立时，律师法规定应当提交的产权人或者出租人开具的住所证明、

如今国内疫情平稳，人们又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党和国家实现了人民至上的承诺， 这是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而且这种优势不仅仅体现在这一次，包括其他的很多地震啊、火灾啊等等等，都体现了我们这种集中调配的能力啊、统一的指挥协调的体制的优越性。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还会义无反顾地冲到一线。 好，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韩萌采制，部分音响选自电视节目《一线抗疫群英谱》。 好，18:20，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来关注河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即日起，招商银行金小葵全国少儿绘画大赛可以报名了，获奖作品可以入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正式图书出版物哦。赛事报名详询北京各网点，或登录招商银行 APP 北京专区。 欢乐暑期，从逛金源新燕莎猫儿开始。即日起，儿童、休闲、户外、家居、泳装等近20家品牌陆续推出新品巡展，同期更有限时专享福利。快带着家人一起来装扮你们的清凉盛夏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18:22，新闻2021，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的重点新闻，来关注河南郑州遭遇强降雨天气。从昨天开始呢，郑州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截止到今天下午的2点，郑州24小时平均降雨量达到253毫米，接近特大暴雨量级。郑州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么从今天下午5点起，郑州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已经提升到了1级。提醒郑州全市民尽量待在家中或者安全的地方，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提高防灾避灾自救能力。 我们看到，截止到今天上午的24小时，郑州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400.8毫米，共有16座大中型水库超过汛限水位。从16号以来，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平顶山、安阳、焦作、三门峡、南阳、驻马店等17个县市区144,660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了10,152人，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7,297.04万元。那么，有关目前的一些最新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一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2点，郑州市24小时平均降雨量达到253毫米，接近特大暴雨量级。受强降雨影响，郑州市区多处出现严重积水，人员被困，交警部门全员上岗疏导车辆。记者在郑州市一路口看到道路全部被淹没，不少车辆抛锚在水中，民警与市民合力将车辆推至安全区域，并将群众受困车辆撤离到安全地带。在郑东新区一处交叉口附近，道路积水严重，多辆汽车被困，其中一辆幼儿园校车也被困积水中，车上有多名儿童，消防人员当即下水救援。为了保证安全，救援人员几人一组拉成人墙，最终将校车推至安全路段。截至今天下午2点，郑州市强降雨仍然在持续。消防人员提醒，强降雨天气路面积水严重，切勿盲目涉水，一旦车辆抛锚，第一时间离开涉水车辆，撤离至安全地带，以避免发生危险。 另外，今天网上爆出河南郑州地铁在建12号线发生了塌方，现场画面显示有施工作业车辆掉进了塌方坑中，还有雨水倒灌进入坑中，大量人员和车辆正在救援。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回应说，目前没有人员伤亡，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那么目前呢，除了郑州之外，包括郑州新乡鹤壁三地区和平顶山地区西部，以及濮阳、安阳两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量也达到5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3小时内，这些地区的降水量都会持续，累计降雨量会达到100毫米以上。 受到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今天的京九线、京广线和京广高铁等线路部分列车晚点或停运。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小畅你好。 你好，主持人。 我们看到河南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哈，今天很多列车出现了晚点的情况，哪些车次受到了影响？目前实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 由于河南等地遭遇了连天的强降雨呢，造成今天上午郑西高铁郑州西站到巩义南站间上下行线路呢突发设备故障，这也导致北京局集团管内的京广高铁部分列车呢晚点行，同时呢也是受此影响，截止到下午的4:30，北京西站今天停运的18列车呢增长到30列。停运列车主要包括北京西去往包头、长治北、贵阳和成都等方向的快速列车8趟，还有北京西去往兰州和西宁的直达特快列车2趟，北京西去往西安、兰州、宝鸡和洛阳、龙门等方向的高铁列车14趟，以及北京西去往重庆等方向的特快列车 T9次等停运。铁路部门呢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正在组织紧急的抢修设备。那么已经购买这些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也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北京铁路的官方微博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好出行时间。主持人。 好的，谢谢小畅给我们的提醒和连线，再见小畅。 好的，再见。 另外我们看到河南日报的消息，7月20号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这次持续强降水会持续到22号。那么从今天下午到夜里，河南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六地区，以及商丘、周口两地区西部与三门峡、南阳两地区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是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明天白天呢，河南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呢，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五地区及南阳地区的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到明天夜里，河南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和中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2号呢，西部、北部和东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 那么根据铁路部门的消息，在30天之内都可以免费办理退票手续。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由于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为了保证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的普速陇海线、交柳线、宁西线、京广线和郑西高铁、郑泰郑徐高铁部分区段封锁或是限速运行，影响途经列车不同程度晚点，部分列车停运或是折返。当前郑州车站退票改签窗口的排队人数较多，铁路部门提醒旅客不要急于前往车站窗口去办理退票手续。 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票面乘车日期起含当天30日之内，到全国任意火车站退票窗口，持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免费办理退票的手续。 那么今天河南省气象局要求全力做好持续强降雨及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内涝等灾害气象服务工作。下面马上来连线河南新闻广播记者王发燕来了解一下。王发燕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郑州等地的雨情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其实这两天包括郑州在内的河南呢都出现了比较强的降水过程。就以郑州为例吧，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郑州市就出现了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像最大的降水量达到了438毫米，那么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的站点有26个。其实250毫米它已经达到了特大暴雨的标准，所以它以这26个站点已经超过特大暴雨级别。另外呢，我刚刚看到的消息哈，就是郑州在过去就是4点到5点这一个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201.9毫米，24小时的话，咱刚才提到超过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但是它这个一个小时达到了200多毫米，这个降雨量已经是破历史极值了。那么受降雨的影响呢，大家出行也受限。像郑州机场已经取消延误航班是超过200多架次。那么受这个持续降雨的影响，我刚刚也了解到，在郑东新区 它的平安大道和龙子湖西路附近一个在建的地铁12号线，周边发生了道路坍塌，也造成了市政自来水雨水的管道断裂，道路积水也是自来水涌入了这个施工基坑。不过幸好的是，目前是施工单位的人员全部安全撤离，没有人员的伤亡。主持人， 这个降雨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根据预报，这一轮降水可能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 其实大家都希望这轮降水尽快停止，但实际的话，这轮降水我刚刚了解到消息是，河南省气象台就预计说哈，这轮降水还将持续到明天夜里。那么强降水的区域呢，仍然是在豫西北和豫中一带，降水量也是能够达到100到250毫米，局部300到400毫米这样一个级别。那么可能到22号到26号，这轮降水就算消停了。然后省内，河南省内是没有大范围的雨水天气，主要是一个多分散性的雷雨天气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王发言带来的最新的消息，谢谢你，再见。 河南的这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哈。那么这次暴雨为什么这么强，持续这么久？郑州发布消息说呢，主要的原因有三点。一呢是台风烟花虽然距离我国还有小1000公里的距离，但是呢却远程控制了河南的暴雨。在烟花和副热带高压气流的引导下，大量的水汽通过偏东风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输送到陆地，在河南集结成雨。 第二个原因是地形的原因，偏东气流在河南遇到太行山和伏牛山之后，在山前出现伏合抬升，地形导致降雨范围集中，雨势更强。 第三呢是大气环流形势稳定，导致降雨持续时间长。目前呢，只有等台风烟花更靠近我国之后，环流形势出现调整，截断水汽的来源，河南的雨才能停止。 同样是和天气相关，那么今年第7号台风查帕卡正在向广东沿海步步紧逼。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了海浪橙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广东今天计划取消航班256班。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了解，南航、东航等各大航空公司计划在广州、深圳、珠海等机场取消进出港航班256班，其中广州取消航班96班，深圳取消30个航班，珠海取消航班131班。为此，广州、深圳、珠海三大机场已迅速制定防台风工作预案，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并通过客服呼叫中心、短信平台等渠道向旅客第一时间发布航班延误、取消等动态信息，并为旅客提供退改签服务，方便旅客提前安排行程，避免在候机楼长时间等待。为了提高退改签服务效率，南航还增加现场服务人员，加开柜台，增加改签渠道，引导旅客快速办理。 好，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三孩生育手续办理。7月10号，有网友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咨询说，妻子是西藏拉萨的国企员工，他们计划生育第三个孩子，现在是否可以申请三孩准生证？将来产假怎么执行？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7月19号对此回复，经过请示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司局，今年5月31号之后都可以生育三孩。新政策出台之前，生育服务登记证到所在地登记备案，待出新的生育服务登记证之后进行补办，女方生育三孩享受国家法定产假98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5月31号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国家统计局最近更新了31个省份今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上海、北京、浙江位居前三。数据显示呢，上海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40357元，位居全国第一名。 北京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次于上海，位居第二名。北京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138元，同比增长10.3%。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9.8%。浙江位居第三位， 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998元。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42元，同比名义增长12.6%。根据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比，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津、广东、福建、山东、辽宁、重庆这10个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跑赢了全国的水平。 那么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怎么计算的？这个排名又反映了什么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经济专家陈凤英，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居民可支配收入它是税后的收入，比方说我们要交各种税，工作的人员那边10000以上你要交多少税，或者50000以上交多少税，税后的收入，这个就是说是要拿到你兜里的，这叫居民可支配收入。那么叫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呢，是全国平均的。 现在有10个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跑赢了全国的水平哈。那上海是排在了第一，其次是北京、浙江、江苏、天津、广东。那从这个排名当中哈，我们可以读出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首先一个就是说，他们的发展是先于全国平均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上海是第一，北京第二，浙江、江苏、天津、广东。以及福建、山东、辽宁和重庆，你去看一下这条线，实际上是基本就给地方出去的沿海地区，除了就是我们北方现在只有辽宁，那么内陆只有重庆，那么直辖市呢，当然天津这里边，就是你能看到一个问题，沿海的改革开放，他们的收入事实上已经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他们有7个，其中有7个已经是超过20000。那这个水平就更高于平均了，所以可以看到呢，从这里解读的一个呢，就改革开放早的沿海地区的现在收入相对 GDP 规模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它的就是说人均 GDP 就高于全国。现在看到上海、北京那是不用说，那么浙江呢，浙江就是人均是30000，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浙江的平均为什么比广州好，因为我经常去讲课，我们到浙江后广州比较，我认为浙江就平均比较好，而人均又比较高。这里边呢还有 GDP 规模和就是你的省里的人口都是很关键的，然后你的平均度又很关键，所以为什么把浙江列入就是2025年可能一个我们说共同富裕的目标，有它一定道理，相对中富，城乡差距相对小，所以我们能看到呢发达先进相对来说呢，给开放程度也高的这些地区明显好于北方地区，而北方呢现在就是我们相对来看就只有辽宁，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也就是我们发展的地区差距是明显可以显出来的，那人的富裕程度呢也能显示出来。 记者梳理发现呢，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当中呢，食品烟酒消费人均花销是最大的，达到了3536元，占比最高为30.8%。上半年人均居住消费支出2649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呢为23.1%，占比仅次于食品烟酒。在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方面，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增长是最快的，增速68.5%，遥遥领先于其他的支出类别。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钱都花在哪儿了？从占比和增速可以看出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呈现出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陈凤英的分析。 首先消费结构我们一直在升级，我现在没有拿到去年的恩格尔系数，我拿到的是2019年的恩格尔系数，就是说你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用在消费上，消费这个规模呢，刚才你说了比方烟酒和食品，那我们是28.2%嘛，也就是说已经是一个富足的社会的这个数字已经在出来。刚才你讲为什么比方说这食品和烟酒是最大，那是肯定的呀，因为我们说开门几件事，你不就是要吃饭，你不就是要各方面的东西出来，还有刚才你讲到了比方房地产这一块，我们相对来说用在房地产比较多，就是因为房地产这几年对我们中国居民的支出是非常大的一块，因为是首先呢价格也在上升，另一个呢我们住房的条件明显在改善嘛，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人均平均住房率可能我们已经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这个平均值了。还有跟你说为什么医疗保健等等的教育会支出比较多，这一块是明显在上升，实际上也就 我们比方新冠病人呢，人们更关心的自己的健康，那么他就会锻炼身体，还有呢他更关心孩子的教育，甚至自身的教育，那么他的教育就支出。那么医疗嘛，很明显嘛，因为有的可能老龄化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那么他就肯定在医疗方面要多支持，这实际上是一个好的现象。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安哥尔西斯在下降，就用于食品这一块中国人是明显的下降的，但是用于住房这一块是跟世界上不同步的在上升，但是医疗保健和教育呢，实际上就证明我们的社会已经在转型，就是我们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满足这一块的，所以我想应该是一种好的现象。所以呢，中国应该说它一直在，就是我们叫消费升级，就倒逼我们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居民需要什么你就可以提供什么，我不需要的你就不，我们现在一直说高质量的发展，这就是一个新的现象的出现。 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于国家来讲它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居民可支配收入，那就是说你本人付不付的问题就出来，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最后的收入嘛，所以呢它不是人均 GDP 就能反映你付不付的，人均 GDP 当然有税收啊，税收税会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呢，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高与低，就是居民的消费能力的强与低的体现，居民富与不富的一种体现。比方说比较低的，那么西藏啊、新疆呀、甘肃呀、贵州呀、青海呀，那这几个地区就相对比较低一点。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南这次普降暴雨的情况。那么当地气象台已经多次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暴雨导致停靠在河南郑州滨湖路的多辆车被冲到了道路尽头，形成叠罗汉。有当时车主说呢，车辆原本停在距离事发位置大约500米的小区门口，现在被水冲到了道路尽头，由于自己的车被其他车辆压住，暂时没有采取救援措施。 目前呢，河南全省已经有13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部分山区的河道已经发生了山洪灾害。 嗯，那么铁路部门今天也发布消息，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管内的普速陇海线、交流线、京西线以及京广线部分区域封锁或是限速运行，影响到途经列车不同程度晚点。目前铁路部门也启动了极端天气应急预案作业，加强对于设备线路的检查维修，确保列车、旅客和铁路的安全。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在交通领域呢，今天我国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山东青岛成功下线。这套交通系统呢，由中国中车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世界首套设计时速达到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嗯，再来关注太原男子搭讪遭拒绝之后刺死女大学生一案，日前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罪犯李俊峰执行了死刑。 2020年的12月22号，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俊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俊峰上诉之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2020年4月14号23点左右，李俊峰在山西省清徐县凤仪北街的一酒吧喝酒时，搭讪调戏在酒吧打工的被害人张某某，女20岁，要求加张某某的微信，遭到拒绝之后，李俊峰起身到酒吧外他停放的轿车上取得3棱刀一把，返回后在继续喝酒期间辱骂张某某，随后突然拔出3棱刀向张某某的腹部捅刺一刀，导致张某某下腔静脉破裂大失血，当场死亡。李俊峰案发后逃离现场，次日凌晨被抓获归案。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和执行死刑的命令之后，依法对罪犯李俊峰宣判并且执行死刑。 18点43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大使女儿遭绑架，阿富汗召回驻巴基斯坦外交官。我们稍后见。 南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品即放福利，构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想装修构建材就来百安居。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 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十八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澎湃新闻报道，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纳吉卜拉·阿利·希勒大使的女儿16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绑架，被扣押了数小时并遭到殴打。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并加强对于阿富汗大使的安全保护措施。 阿富汗外交部则在18号宣布，将会召回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和高级外交人员，直到安全威胁完全消除，将会派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进一步的评估这一绑架案，根据新发现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另外，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媒体报道称，19号巴基斯坦也召回其驻阿富汗大使，并就阿富汗大使女儿在伊斯兰堡遭绑架一事进行磋商。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关系日趋紧张，阿富汗的局势也重现动荡。那么这起绑架案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风波？两国召回大使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我们今天采访了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李少先，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其实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女儿遭受绑架，这个事件呢来得非常蹊跷。大家要知道啊，其实现在阿富汗国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就是伴随着美国和北约盟军的撤离，快速撤离，阿富汗局势呢，就是塔利班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政府军的攻势而且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波动。所以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呢，其实是激起了围绕阿富汗未来局势的走向啊，这个地缘政治上的这个波澜啊。其实围绕阿富汗这样一个地缘政治上的博弈呢，突出的表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对阿富汗事务的这个影响方面。这段时间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在向阿富汗呢运送军用物资啊，包括武器弹药等等，支持阿富汗政府军。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其实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关系呢，它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时好时坏，而且双方矛盾、戒备心理啊、疑虑啊还是非常之深的，相互猜疑啊，所以他们的关系啊始终是没有那种相互信任建立起来那样的关系。所以在印度大幅度的介入到这个阿富汗的这样一个局势之中啊，那么当然使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政府的关系更加敏感，所以在这么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比较蹊跷的。绑架阿富汗大使女儿的未必是恐怖势力，所以这是巴基斯坦政治中比较微妙的地方。大家要知道啊，我为什么说这个地缘政治上阿富汗成为这个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个争相施加影响的这么样一个地方，特别是在阿富汗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的当下，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如果是印度有巨大的施加影响力的空间的话，那么显然巴基斯坦会感到腹背受敌。那么反过来说，如果阿富汗的局势巴基斯坦有巨大影响力的话，那阿富汗就可以成为巴基斯坦的后方啊，因为印巴两国啊，他们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一对冤家啊，就双方相互敌视非常之厉害。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那么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女儿被绑架，直接导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关系直接掉入冰点啊，就是双方互遭大使。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背后绝对这个势力绝对不是那么 很复杂啊。那您刚才提到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两国关系其实长期都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那么这次双方都是召回了本国的大使，那召回大使也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任何两个有正常邦交的国家相互召回大使的话，那显示这两个国家的关系那么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那召回大使之后，你要接下来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断交啊，所以这是实际上是个严重的事态发展。这两个国家啊，长期以来严重的互不信任， 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大家要知道，2001年美国打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当时的塔利班政权，而塔利班呢，是在1994年突然在这个阿富汗异军突起的。94年出现，96年就夺取了首都喀布尔，97年就宣布建立伊斯兰酋长国。啊，那么塔利班这么快速的崛起，当然它背后肯定有很大的力量在支撑。那么一般的认为是巴基斯坦是塔利班。所以在2001年伊拉克战争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之后，那印度当然非常乐见了，那么就大力的实际上把自己的影响力伸到了阿富汗。他和巴基斯坦之间在阿富汗这个利害就表现得非常突出了，所以这就是造成阿富汗政府和巴基斯坦之间整个这个相互不信任，它有深厚的这个根基在这里。 那您觉得这个冲突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吗？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阿富汗现在的局势处在一个战和的十字路口嘛。在这种时刻呢，周边国家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的话，那显然是希望阿富汗的局势能够向和平能够向和平和解的方向发展，就是所谓和平进程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关的各方可能会推动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相互谅解啊什么的等等。所以目前现在是一个危机的状态。但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无论是阿富汗还是巴基斯坦，实际上都是上合组织范围之内的。所以既然都是上合组织涵盖的一个范围，我觉得上合组织可能会做出自己的调解。应该这样讲，就是阿富汗的局势啊，巴基斯坦有巨大的影响力啊，所以如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僵化啊，或者说进一步恶化的话，不利于阿富汗下一步局势和平的发展。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周一美油下跌近7%，创3月以来的最大跌幅。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主持人好。 怎么看待近期原油价格的走势呢？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呢，美国原油在亚洲时段开盘后是一个震荡微升，继昨天的大跌后是有一个企稳。截止到16:30呢，交投于66.61美元每桶附近。昨天呢，美油实质内下跌超过了6%，达到了6.83%。主要是因为呢，周日欧佩克加的产油国同意啊，从8月起是增加石油供给，叠加目前这个德尔塔病毒的传播加剧，这使得市场呢对于未来原油供给过剩的担忧是有一个加剧的。之前呢是随着全球经济从新冠疫情中逐渐的复苏，油价呢已经是攀升至2014年以来的新高了。在沙特等国同意了这个阿联酋提出的要求之后呢，欧佩克加就2022年5月开始新的这个产量分配计划达成了关键性的一致，这也使得就是增产后啊，供给端将不断增加。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目前德尔塔变异病毒是造成全球感染的主要毒株之一，而美国各地的病亡人数是激增，死亡病例几乎全都是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由于这种变异的病毒呢，提升了全球经济恢复的不确定性，投资者的避险情绪呢是在全球市场蔓延，这进一步降低了市场对未来经济恢复的预期，同时对未来原油的需求量是否会继续增长产生了担忧。以上这两个因素呢，在这个非常近的时间出现，导致油价出现了一个大跌。主持人。 那么短期石油价格的走势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在欧佩克此次增产之前呢，将会有一个市场不明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看到了它是有一个短期的增产，这将令油价承压下行，而且呢，投资者会因为未来的供给增加解除部分的头寸，同时由于啊这个风险偏好的改变，投资者将会更偏向一些比较保守的投资策略。不过现在看，即使产量增加啊，原油市场仍然处于一个供给相对紧张的环境下，因此呢，这个本次增产之后，基本消除了油价在3季度啊继续突破7月高点的可能性。但是受制于这个石油产量爬升啊，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40万桶每日的供应量增长，较疫情之前呢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所以个人认为啊，短期内原油价格将在50日均线上下波动，也就是70美元附近吧。主持人。 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拍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收6.4797，欧元对人民币报收7.6419，英镑对人民币报收8.8576，加元对人民币报收5.0810，澳元对人民币报收4.7480。 感谢陆晨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我们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决定提到依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综合考虑本地区人口发展形势、工作基础和政策实施风险，做好政策衔接，依法组织实施。 我们还是继续来关注河南降雨的情况。那么在7月20号，也就是今天，河南多地暴雨如注，其中郑州16点到17点遭遇了极端罕见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一小时降雨量达到了201.9毫米，多路段积水严重。一小时200毫米这样的一个降雨量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常年的平均数据来看呢，北京全年的降雨量有500多毫米，郑州七月整个月平均的降雨量才146.2毫米，也就是说郑州今天下午一小时下了超过当地常年一个月的雨量，下了北京常年近半年的雨。那么今天夜里到明天需要提醒您的是，预计郑州的强降雨天气仍然将会持续，局部地区可能还有大暴雨、特大暴雨现身，当地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也提醒当地的公众和相关部门强化灾害隐患的巡查和排险，及时转移危险地段的群众。 那么目前呢，河南有超过50家景区已经暂时关闭了，嵩山景区所有景点已经暂时关闭。少林寺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少林寺景区在今天早上临时发布了紧急关闭的通知。因为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微博开通了河南暴雨求助通道，那么需要求助的网友可以发文介绍自己当下的情况、联系方式、现居地址，带上河南暴雨互助话题，相关人员将进行汇总，与网友保持沟通，帮助大家走出困境。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提醒您一下北京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转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杨红，责任编辑郑晨、曼宁、杨红，实习记者王天，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北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